第156集，赠茶。 薛元手上一停， 不可能。 薛元完全嗤之以鼻，他非但不信，心中还觉得好笑。他想要继续淡定地吃着饭，可手却动也动不了。一旁的薛老将军已经在拍手叫好，哈哈大笑，不断追问其细节。那官员说出来的话好像确有其事一般。 关于圣上的话，他也敢造假吗？那如果不是造假呢？ 鸭肉上还有蜜色的汁水留下，这汁水因为加快人的手在抖，也极快地从皮肉上滑落下去。薛远将筷子一扔，大步走出了营帐。黄沙漫天，冷风裹着沙子往脸上冲，一下下打在脸上，寒气再从肺腑蔓延四肢。半晌，他钻回了营帐。 圣上要淑妃入宫？ 确实，圣上妃子入宫，琴瑟和鸣。 薛远好像是在认真地侧耳倾听，可跑进他耳朵里的话却变得断断续续，忽近忽远。良久，等营帐里没人说话了，等薛将军一声声地呼喊薛远的名字，从怒火到紧张，薛远才回头。 我知道了。 薛远在城墙上站了一天，冷风嗖嗖，他知道冷了。月上高空的时候，他去找了薛将军，眼中的血丝在烛光之下若隐若现。薛将军皱着眉问他：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 北疆事宜稳定了。 薛远没答这话，他将营帐的帘子打开，吸着外头的冷风冷气，每吸一口就是泛着酸气的苦。 薛将军，洗碗单的人得过了冬天才能打过来，他和日莲娜自顾不暇，最起码北疆会有一个月的清闲吧。 快把帘子放回去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北疆确实有一两月的清闲了，敌方与我军都要为再开战做准备。 薛远收回抬头看着外头月亮的视线，转而放在了薛将军的身上。他神色混着化不开的暗。 薛将军，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要去处理一些事。 顾元白搞定完了太傅卿，将120文的金鸡蛋重新变回12文一斤之后，他又思念了一番上一任老实好用的太傅卿，并给还在效忠的前任太傅卿寄去了一封书信。身在孝中收到圣上信封的太傅卿受宠若惊，即刻也给顾元白回了信，信中表明忠心，又暗喻圣上信任无可回报，只愿能继续为圣上尽职尽力。顾元白心情很好，安抚祈祷： 只要你守孝回来，那太傅卿便可重新上任。现在的太傅卿先交给信任的人监军。 这些时日，朝廷也不是光出不入。前些日子发生了一件好事，那就是京湖南又发现了一座铁矿。京湖南简直就是一座隐藏起来的宝藏。顾元白将陈金银手中的金矿拿到手之后，便包围起金矿挖金。结果金子还没挖完呢，又来一个大惊喜。一想到这儿，顾元白就想笑，他边笑边批阅着奏折。政务处理完之后，已经一天过去了。这样的一天实在过得太快了，他起身走到殿外看了看，此时也不过刚过申时，天色却暗沉得如同深夜。 圣上，和亲王派人递了话，邀您一同去京外庄子泡泉，明日休沐之日，您可要去？ 是朕赏给他的那个卢峰的那个庄子？ 是。那庄子应该留在圣上手中的。 朕大权旁落时，就听闻那个庄子的好处， 和亲王既然邀约，那便一同去了吧。 是。 第二日，京城之中的马车便往京郊而去。顾元白在马车上看着书，却有些看不进去。他看着窗外的景色飞逝，抱着手炉默不作声。圣上的马车也分内外两格，外格之中奴仆正在煮着茶，内格之中楚卫正捧着书在读，而风姿翩翩的常玉言则是正襟危坐在给圣上念着书。翰林陪侍，君子相伴，与初冬的天气一样干干净净。孔义林实在是高大，马车坐不下他，他同余下的几个人便坐于之后的马车之中。也是他听闻圣上要出京，才回到翰林与一众同僚一起前来同顾元白请愿陪行，以便在路上及全庄之中也能同圣上解解闷。楚卫说是看书，眼睛却有些出神，偶尔不自觉地从圣上身上一瞥而过，又如被惊动的蝴蝶一般连忙垂落。然而口是心非，拦不住一个想字。等他下一眼再看时，却是一顿，圣上脸上留下了窗外冷风拂面后的露水，黑睫之上竟然凝了灰白的霜花。 圣上，外头寒风凛冽，还是关窗避免受寒吧。 怎么，朕脸上落了脏灰了？ 是凝霜了，圣上未曾觉得冷吗？ 莫约是朕比凝霜还要冷，就觉不出这些冷意了。 楚卫见他未曾伸手接帕，便自己蹙眉上了手，擦去顾元白脸上的水露和凝霜。被伺候惯了的顾元白侧了侧脸，让他将脸侧的也给擦了一遍。 圣上，茶好了。 常玉言将茶水接了过来，水一出壶，浓郁的茶香便溢满了整个马车。茶水绿意沉沉，又透彻分明，香味幽深，夹杂着雪山清冽，闻上一口就觉得不同寻常。常玉言深深嗅了一口香气，惊叹： 这茶是什么茶？ 是黄山刺耳茶。这黄山啊，便是益州的雪山，每年降雨次数得在16次之内，晴日得在360日以上。这全天下呀，只这一处产黄山刺耳茶。每年呀，只有惊蛰的谷雨时期，还有初秋时期的刺耳茶味道最好。去年这雨水啊，下得多了些，圣上便没吃刺耳茶，吃的是双井绿。常大人如今所吃的这碗，正是秋初时采下来的新茶叶。 常玉言顿觉手中茶杯重如千斤，他挺身坐直： 多谢圣上爱戴，让臣今日也尝了一回这刺儿茶。 顾元白也是刚刚知道这个茶还这么讲究，雨水和晴日并不受人控制，这样一来更是物以稀为贵。他笑了笑： 既然喜欢，那便来人包上两份茶叶送与长青与楚青留用。 是。 茶叶再好，也不若两位卿对朕的一片心意。纵然再珍贵，看在朕的眼里，能让两位喜欢，才是万金之所在。 圣上简直无时无刻不忘收揽人心，君臣之间的甜言蜜语，对顾元白来说只是随口一说。我说了你听了就行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漂亮话肉麻话说起来能比后代的告白情书都要能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但圣上这随口一说，楚卫却是心中一惊，被圣上握住的手瑟缩一下，几乎下意识就想要开口辩解，但随即理智拉住了他。他暗暗皱起眉，不愿深想，同常玉言一同说道： 谢主隆恩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